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4集《助澜三》。荣锦堂里，沈老夫人高坐在中间的位置上，常在清和沈万站在一边。沈万倒是没什么表情，沈贵有些看好戏的模样。常在清垂眸不语，似是十分羞惭。而陈若秋却是硬生生地逼着自己收起眼泪，拿出一副誓不罢休的派头。 行了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 似是终于烦闷了陈若秋这副做派，沈老夫人不耐烦地说道。 自家夫君收个姑娘又能怎么样？值得你这般哭天抢地？ 娘， 陈若秋喊了一声， 若是老爷自个儿好好的将姑娘收进来，按理抬了妾，媳妇自然不会多说什么，甚至还会主动给夫君准备。可他们二人却是不声不响的，就在这院子里当着我的面做这种事，整个院子就将我一人蒙在鼓里，分明就是故意给我下脸子。娘，我也是您的儿媳，你也是女人，若是夫君想纳妾，我还能拦着不成？何必用这样折辱人的法子？ 三夫人， 常在清忍不住开口道：“ 今日之事全是一场误会，是我喝多了才起，与三老爷无半分关系。在清不为人妾，此事全当是没有发生过吧。明日我就收拾包袱离开沈府，还望姐姐不要因此怪罪三老爷。” 和陈若秋咄咄逼人相比，常在清既没有否认和沈万之间的牵连，却是一口将所有的过错都兜在自己头上，越发显得本人通情达理。沈万的神色微微一变，就道： 说什么离开，我自己做的事自然也该给你个交代。 陈若秋本来听着常在清的话就有些刺耳，此刻听闻沈万者还挽留常在清，越发是火上浇油，当即就道： 交代？你要如何交代？是不是要将我赶走，将这个正妻的位置也让给他？ 说罢又转头看向常在清，指着常在清的鼻子骂道： 好你个白眼狼，你来沈府是我供你吃供你穿，谁知道你竟然起了这样的歹心，连姐夫的床也爬，真是好不要脸！勾引不了沈心，你就来勾引旁人的夫君，难怪这么大年纪都嫁不出去，这样伤风败俗的荡妇，谁家正经儿子敢要？ 他这一番话说的不仅沈万呆住，连沈老夫人也有些愣怔。自诩书香门第的陈若秋也如街头泼妇一样的骂人，这场面未免有些太难看了。沈万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常在清咬着嘴唇，面色亦是十分阴沉。倒是一边看戏的沈贵忍不住说了一句话： 啊，弟妹啊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夫君想要纳妾，你这个做夫人的自然要帮着操持。原先三弟院子里就没有别的人，本就有些不合情理，好容易有了一个能为你分忧的姐妹，你干嘛还阻着呢？ 沈贵本就好女色，对常在清这样的美人自然也是青睐有加，只是既然常在清是沈万的人，他也不会去碰兄弟的女人。不过陈若秋这副泼妇做派让沈贵十分瞧不上眼，当初任婉云在的时候可没拦着他不让他纳妾呀。可是眼下的陈若秋本就敏感到了极点，沈贵这一番话非但没有安抚到他，反而让他像是被踩到了痛脚一般，立刻就不分青红皂白的连沈贵也一起骂上了。 二哥竟然还有闲心来关心三房里的事情，只怕二哥自己的事情都未曾料理好，眼下都已经断子绝孙了，就算那个十个八个的又有什么用，照样没有人传宗接代。 这辈子都不能再有子嗣是沈贵的痛，谁知道陈若秋却恰恰地往沈贵的命门上戳，沈贵当即就气得脸色铁青，沈老夫人的面色也不大好看。 陈氏，那你说到底要如何？ 沈老夫人怒道。 我嫁到沈家这么多年，也不是什么不通情理之人，将常在清撵出去，我可以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 不可能。 沈万怒道， 我既然碰了他，自然要为他负责。 谁都可以，就他不行。 陈若秋指着常在清大喊，他不能忍受常在清竟然背叛他，最后爬了沈万的床，这让他有一种遭受了奇耻大辱的感觉。更重要的是，陈若秋太了解常在清了，常在清的才情比起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性情模样又好，便是陈若秋自己也很难对常在清生出恶感来。尤其是事发到了现在，沈万话中有意无意对常在清的维护，更让陈若秋心中有了危机感。作为女人，她比任何人都明白沈万的心思，只怕常在清进了门，不仅要与他分宠，独宠都是有可能的。他不可能给自己找一个这么大的劲敌。 他为什么不行？ 说话的不是别人，却是沈万。沈万此刻也是怒不可遏。大约是从前这么多年，陈若秋在他面前都是温柔婉约的模样，今日却如泼妇般无状无礼，让沈万看他越发觉得不堪。陈若秋怒道， 那你就休了我，你若要纳他，就先和我和离。 直到沈万气了个人仰马翻，陈若秋却是仿佛突然有了底气，越发的咄咄逼人，说道， 得了一封和离书，我自然二话不说便离开，你爱纳谁便纳谁，扶正也没有关系，总归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 说完，两行眼泪便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到底是有了几分楚楚可怜之态。陈若秋此话本就是气话，他和沈万少年夫妻就算这么多年多有矛盾，之前却也是和和睦睦这么多年。陈若秋了解沈万，沈万对他到底还是有些情意，如今不过是被常在清一时迷了眼，要为了常在清而休他，想来沈万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可惜呀，陈若秋千算万算，算准了沈万对他还有余情，却没有算到沈老夫人的态度。沈老夫人冷笑一声，仿佛看跳梁小丑一般的看着陈若秋，说道， 何离，你倒是想得美，不过你怕是打错算盘了，老三是不可能给你和离书的，最多也就是给你一封休书罢了。 正想要开口说话的常在清闻言，便将嘴里的话咽了下去。陈若秋也不甘示弱，就问道， 凭什么就要给我休书？ 凭什么？ 沈老夫人看着他， 老三自娶了你进门，院子里再无别的姑娘，别说是妾室，通房都没有。你身为主母，却不想着为丈夫打点，就是善妒无德。老三心肠宽厚，我也不想插手老三院子里的事。可是这么多年，陈若秋，你算算，你到沈府来近20年，都未曾为三房生下一男半女。我且问问你，定京城里有哪个像你一样，假如夫家生不出儿子，却也不让丈夫和别人生儿子，你就是想我沈家绝后是不是？你善妒无子，七出之中就算有这两条，就足以赐你一封休书了。 若说沈老夫人出自市井之中，没什么见识，可和人理论的时候，口舌上却是不会吃亏的。尤其是他本就对陈若秋颇有怨气，如今逮着陈若秋的不是，几乎是节节高涨，只把陈若秋说得无言以对。是啊，光是无子这一项，沈家就能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陈若秋身上，就算是拿到大庭广众之下，陈若秋也是被指点的那一位。陈若秋的心中倏尔划过一丝无力，他一直以为自己牢牢把握住沈万的心，也以为自己和沈万可以恩爱一辈子。可是到了如今， 沈万护着常在清的态度却像是狠狠的一巴掌，将陈若秋的自以为是全部打散。沈万和别的男人没什么不一样，人就是贪心爱嫩，自己和别的女人也没什么不同，一旦年华逝去，年老色衰，还是要给年轻的姑娘上道。可是那些年老色衰的还有儿子傍身，可以坐稳当家主母的位置，他呢连儿子都没有，于是这位置也就坐得岌岌可危了。沈老夫人看向常在清，慢慢地说道， 老三，既然你碰了人家，我沈家也不是不讲道理之人，自然是要负责任的。常姑娘家里已经没人了，若是常姑娘同意的话，还是得过了明路提个贵妾吧。这府里近来晦气颇多，也该冲冲喜。 提个贵妾，沈老夫人这分明就是故意在和陈若秋对着干，是在和陈若秋下脸子。陈若秋看向沈老夫人，沈老夫人沟壑纵横的脸上似乎是极快地闪过一丝笑意，那笑意恍然让陈若秋心中大悟。如何发现常在清和沈万一事，是沈老夫人让他去西院送布匹的时候发现的，早不去晚不去，偏偏那时候去，沈老夫人莫不是故意呢？这些日子他操心沈月，顾不得别的，没有发现常在清和沈万的猫腻，沈老夫人未必就没有发现。沈老夫人一心想要给沈万纳妾，发现常在清和沈万有往来，只怕高兴还来不及，或许还在其中推波助澜了一番，为的就是今日这个局面，让常在清进府，逼他到如此境地。沈老夫人，陈若秋的心中猛地生出无限的恨意，他咬着牙说道， 如此羞辱不可理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